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邀请您继续听完昨天那位客人讲述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这位客人是山东淄博一个区广播站的记者，在报刊杂志空前流行的时代，他开始尝试为自己的表哥通过报刊征婚。昨天他跟我说道，一位云南姓丁的姑娘看到了杂志上的征婚启事，突然在一个冬天的雪夜来到了淄博。这位客人本来和他约好第二天找一辆车带他去表哥的村子里和表哥见面，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第二天一早啊，我赶到那旅馆一问，服务员告诉我说，昨天晚上你送来的那位姑娘今天天不亮走了。 啊？为什么呀？ 服务员说，那姑娘一直在说，没想到淄博这么冷啊，就想赶紧回老家了。 您的意思是，她是生生给冻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也觉得意外啊，虽说我也能理解，一个云南人没见识过冰天雪地，可是走得也太突然了吧。我还一直琢磨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得罪他了呀。想了半天我也没想明白。周末回老家的时候，我赶紧把情况跟我表哥说了，又替他写信问了一下姑娘的情况，还问人家这路上是不是平安顺利，可是一直都没再收到回信。哎，好不容易给表哥征婚征来的金凤凰，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飞了。 我猜他可能是觉得，如果等到您再跟您解释清楚，您和您表哥肯定就不会让他走了。毕竟嫌冷这个理由可能在你们看来很难接受吧，但是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 哎，说的也是，其实那么冷的天在我们那儿也不多见，你说这正好被他赶上了。 哎呀，这估计啊就是缘分没到。哎，对了，那您大哥后来找到对象了吗？ 找到了，后来啊倒是靠人介绍找了一个。 那就好。哎，您刚才说一共帮人介绍了2回。 对对对，哎，这第二回啊帮的那个人其实也是因为写东西认识的。80年代那会儿可以说是文学的年代啊，全国人民都很关注好的文学作品，爱好文学的人那真是遍地都是。所以呢我也没能免俗啊，自己不仅喜欢读小说，这业余时间也学着写小说，也在我们省啊市啊那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回，自然而然就结交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同样喜欢写作的文友们。 您的意思是，您是在帮您的文友征婚找对象？ 对对对。 可是文学青年知识分子那时候还愁找不到老婆呀？ 嗨，他呀身份比较尴尬，这人叫冯俊，老家是我们城里张家村的。 等等，城里张家村 啊？是这样，当年的淄博不比现在，所谓的城区其实也挺荒的，整个城市呢也就是由几家工厂、一座百货大楼和十几个村子组成，所以呢当年大家都说啊，我们淄博城一大怪，村在城中，城在村外。 这样 啊，我跟你说的这个张家村啊，它就是城里的一个村。冯俊过去呢家里成分不好，是地主，所以动荡时期高中都没上成，回村就参加生产队，也是受人歧视，年纪大了跟我哥一样找不到媳妇儿。偏偏这冯俊呢又喜欢读书，到了80年代他参加了自学考试，考了一个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哎，特别喜欢文学，哎，梦想着当一名作家。可这眼界一高啊，找媳妇儿的眼光也就跟着高起来了，这是东看不上西看不上，所以直到38了那还是光棍一条。就那段时间他经常晚上来找我谈理想谈文学，聊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也经常会替他想着，特别是我帮我表哥不是征婚那个经历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啊，我就跟他商量着，哎，要不要考虑在杂志上征个婚。 但之前不是都失败了吗？ 哎呀，那不是气候跟沟通的问题吗？哎，不过这冯俊一开始也觉得希望太渺茫，而且还觉得公开征婚是不是太张扬，怕别人笑话。不过后来也慢慢的被我说动了，就说让我帮他试试，但是不要写真名字和地址，还是由我当中间人转交信件，跟秘密工作似的。当时正好啊，我老婆被领导安排在我们单位当清洁工，我就写信联系了山东青年杂志，联系人写的就是我老婆的名字，哎，还汇去了30块钱。 征婚费又涨了啊， 可见当时这杂志征婚的市场有多火爆啊。两个月之后那个启事就刊登出来了，这回我没像第一次那样火急火燎的等，加上当时工作和家里的事儿也都挺多的，所以就没把这事儿太放在心上。倒是我老婆第一次做红娘啊，比我还上心呢，天天替那个冯俊着急，天天盼着来信。可是又过了2个多月啊，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老婆还跟我老念叨着呢，说一块石头扔到天上还总有落下来的时候呢，就算砸不着啥也会落在地上咚一声吧，这找媳妇儿的启示都登出来了，咋一点响动都没有呢？就这么念叨着念叨着，3个多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媳妇儿收到了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是我们省里的一个村寄出来的，写信的叫王丽，在信里说啊，他想认识认识冯俊。我老婆可高兴坏了，赶紧跟我说了，当时冯俊啊正在镇子里办的一家企业做文字工作，我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个好消息。下午下班以后他就直接骑了自行车来我单位找我了，我老婆还跟他开玩笑说，媳妇儿要是真来了你可得好好打酒给我喝。冯俊太高兴了，说这事儿要是真成了，弟妹你是第一有功之人呐。然后我就把信给他了，让他直接给王丽写封回信，毕竟他也算是个文化人了，想怎么说也不用我教他了。 那他们两个人沟通还算顺利吗？ 哎，你听我说啊，大概又过了2个多月吧，那时候都到夏天了，那天下午我从外头采访回来，一进单位我老婆就跑来跟我说，说那个王丽来了。 怎么又这么突然啊？ 我心说也是呢，说这靠杂志征婚的对象都喜欢搞突然袭击吗？我就赶紧去见了这个人。 这次人怎么样？ 人啊长得确实还不错，身材细细瘦瘦的，高高的个子，披肩发，还穿着碎花连衣裙。 你说这长得虽然算不上是花容月貌吧，但也挺清秀，挺耐看的。关键是年龄小啊，比冯俊小9岁呢，而且看得出来人来之前是精心打扮过的，这脸上不仅铺了粉还抹了口红。你说不知道啊，这抹口红在当年可不多见呢。 这看上去还挺时髦的呀。 对呀，而且这靠报刊征婚最怕的不就是见光死吗？现在人不见来了，而且又年轻又好看，多好的事儿。我就赶紧给冯军打了一电话，冯军很快就来了，直接就把王丽接到自己家去了。看着他俩那背影啊，我老婆还说呢，这冯俊还真有福气，能找到这么年轻的媳妇儿，真是烧了高香了。后来我听我老婆说，原来王丽跟冯俊通过几次信之后，觉得俩人还算聊得来，就直接赶过来了，想当面见见，实地考察一下冯俊的情况。而且为了看到真实情况，人家姑娘还长了个心眼儿，没提前跟我们打招呼，所以就直接来了。 也对啊，我估计啊，您刚才说的那个云南姑娘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想到真人没见着，先是被真冷给吓跑了。 有可能。但这个王丽不一样了，就是山东本地人，家也是农村的，环境肯定能适应，而且性格也不错啊。他来以后跟我老婆聊了一个下午，俩人还特聊得来。哎，这姑娘也是个苦命人，8岁的时候她妈妈就生病没了，撇下她跟一个只有几岁的弟弟，她是又当姐姐又当娘啊，总算帮她爸爸把弟弟拉扯大了。弟弟大了，这姑娘又跟她爸说弟弟没娘，所以她这个做姐姐呢要帮弟弟结婚成家，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事。所以就这么着啊，他帮他爸给他弟弟盖起了结婚用的新房，又娶进了媳妇儿。可到这个时候，王丽也成了大龄女青年了，再想找个合适的婆家还真不容易。而且听说这之前啊，她也谈过一次恋爱，就是跟老家一个小伙子，没成想谈得最好的时候，那男的竟然把她给蹬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次伤心的经历，所以他就一心想着要把自己嫁远一点，嫁的人呢最好也是有文化的，因为有文化的人能理解能体贴人嘛。所以虽然冯俊比他大了9岁，可是经过几次通信，王丽发现冯俊这人爱读书，喜欢写作，觉得他挺可靠的。所以这次来啊，他就打算如果考察完和信上说的没太大出入，就把两人的关系给确定下来，毕竟大家年龄都不小了，也可以尽快谈婚论嫁了。 这姑娘也不容易啊。哎，这听上去两个人不是挺般配的吗？您为什么一开始还要说您帮的这个忙很荒唐呢？ 哦，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这姑娘荒唐，而是说冯俊这小子。 冯俊他怎么了？他对王丽不满意啊？ 哎，别提了，他把王丽接走2天以后啊，我们那天下午刚准备要下班，王丽竟然跑回我们单位了，直接去找了我老婆。我过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屋里抹眼泪呢。 怎么了这是？ 哎，这冯俊啊是忒不会办事儿。 他欺负人家姑娘了？ 哎，不是你想的那种啊，就是太让人家受委屈了。其实刚到冯俊家以后，一切都还挺正常的，家里人对他也很热情，给姑娘做了一大桌子菜，两个人聊得也不错，晚上呢还专门给他收拾出了一间干净屋子让他住。不过到了第二天，问题就来了。那天正好是冯俊母亲的生日，所以冯俊嫁出去那姐姐妹妹啊，还有一帮亲戚都要回来给老人过生日。 这好事儿啊，正好让亲戚们都见见王丽啊。 说的是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一早，冯俊竟然对王丽说，因为咱们的事儿还没定下来，所以就不打算带你去见那些亲戚了。最过分的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这姑娘，冯俊竟然把王丽锁在了一个小房间里头，中午晚上给人单独送饭。 什么？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哎呀，这还不算完呢。第二天冯俊要上班，走之前还嘱咐王丽说不让人出来，不要见人，就这么又把人家关了大半天。直到冯俊提前下班回来把他给放出来了，王丽才找机会跑了出来。 这都可以构成非法监禁了吧？他要是不满意可以直说啊，把人家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对呀，你说人家姑娘能不委屈吗？王丽哭着跟我们说，我这么老远跑回来，这冯俊是把我当成啥了？怎么还就见不得人了？ 就是啊， 所以我一听这事儿我就火了，我直接骑车去了冯俊家。那还是我第一次到他家去了，我把他叫出来，上来就是一通骂。我说冯俊，你什么意思呀？啊，这么好的姑娘跑到你家来，你咋这么不把人当人呢？还偷着藏着，找媳妇儿是那么丢人的事儿啊？就这么骂呀，我骂了他得快有半个小时，他竟然没还嘴。等我骂完了，他就跟我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敢让王丽见人，哎，你猜是什么原因啊？他说是觉得人家太时髦了，还涂脂抹粉的，嘴唇也红得吓人，感觉不像正派的女人。 他这不是为了见冯俊才这么打扮的吗？这还是错了， 是吧？我说吧，正常人的逻辑是不是都这么想啊？可是你看冯俊这个家伙的脑子啊，我当时就更火了，我就跟他说，都说女为悦己者容，人家打扮这么好看还不是因为喜欢你，为了见你啊。再者说了，这十年动荡都过去了，你的思想怎么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啊？你看看现在的女孩子哪个不爱打扮。哎，我这么说着，可是冯俊还犯上倔了，他说自己就是不喜欢这样的，还说了人家姑娘不打招呼就大老远的跑过来，总让他感觉不踏实，觉得这姑娘应该是有什么问题才突然跑过来的，搞不好可能在老家风评不好。 哎呀，要是他这么多疑，又何必靠这种方式来征婚呢？不放心的话，他也可以去人家姑娘家调查调查吗？ 所以嘛，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已经没必要跟他废话了。最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觉得你跟王丽能不能成吧？他低头磨叽了半天，最后就给了我仨字儿：算了吧。 哎呀，我终于明白您之前说他眼光高是什么意思了，果然是喜欢挑三拣四。 哎，别提了，我都后悔帮他这个忙。 这主要是这话也不能跟王丽直说吧，这有点太伤人了。 我当然不能直说了，回去我先把这事儿跟老婆说了，然后再让我老婆委婉地跟王丽说冯俊啊觉得跟他还是不太合适，还替冯俊跟姑娘道了歉。不过呢，这王丽姑娘也是聪明人，当时就哭了，说只能赖自己命苦，和冯俊缘分不到，但他对我们啊还是一直千恩万谢的，还说给我们添麻烦。那天晚上我们就留他在女职工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王丽非要拉着我老婆到照相馆合了张影，说是要留个纪念。我们请人吃了个午饭，他这才一步三回头的走了。后来我老婆还跟王丽通过几次信，知道人家在当地总算是找着了对象，再后来啊也就慢慢的没了联系了。 也好，要是真跟冯俊过了日子，估计也不会幸福的。哎，那后来冯俊找到老婆了吗？ 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 哟，那他这都得快七十了吧？ 可不，光棍了一辈子，你说这赖谁 呀？哎呀，也是没辙呀。 总而言之啊，我这两次帮人征婚的行动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打那以后啊，我就再也不揽这种事儿了。 是够折腾的，闹不好啊还跟朋友伤了和气。哎，对了，您稍等啊，我这就送您一杯鸡尾酒。